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《复剑结案报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深蓝蔚蓝、八千里路、扶风，后期青玉，来月文化制作出品。 窗外还有些月光，朦朦胧胧的。邢倩趴在床边放松自己的身体，黑暗中总能觉得听到复制的呼吸声，很平缓，很顺和。渐渐的，他也闭上了眼睛。其实邢倩自己清楚，他的精力已经达到一个极限了，疲累感不会有人比他自己体会得更清楚。哪怕庄一伟和复制不说，他也明白这么下去情况不太乐观，他只是没办法。安静了没有多长时间，就猛地抬头坐了起来。心倩惊疑未定地看了一眼床上的复制，确认对方没事，才长出了一口气，烦躁地爬了爬头发。几乎他只要闭上眼睛就会被噩梦惊醒，无一例外都是复制被人围殴的画面，一遍一遍的，就像卡碟的 DVD 永无休止。明明已经知道对方没事了，这种情况却完全没有好转。叹了口气，他摇了摇头，有了抽烟的欲望。然后毫无预兆的，本来他以为已经睡着的复制轻轻咳嗽了一声，打断了他的烦躁。 我说你一起睡吧。 没有灯，两个人都看不见对方的表情，心剑有点意外。 你没睡？ 嗯。 复制掀开被子往后稍微挪了一下。 你再不睡觉，大概光荣的比我还快。 他其实并不是第一次看见心剑这么惊醒，只是之前他一直没开口。心剑这个人就属于典型的死要面子活受罪，不熬到实在没办法了，绝对不会妥协。他对面的男人看着掀开的被子愣了一会儿，犹豫到最后无声地脱了外衣，并排跟复制躺在了一起。医院的病床总归不是很宽敞，以他们两个人的身形，只能紧紧贴在一起，才能勉强不让自己掉下去。心剑对着这种狼狈，竟然很突然笑了。 我想起啊，当初咱们俩加班，到最后也是一起睡在宿舍里。 那时候是你有床不睡，非要来占地方。 复制想起来那时候也笑了。宿舍的床也是单人床，他平时自己睡都嫌窄，偏偏心倩每次加班都非要跑去跟他挤，大概也是因为这些暧昧不清的细节，所以才导致他们最后走到这一步的吧。贴近了身体，就自然而然地感觉到了对方的体温。心倩背对着复制，感觉到后面的人把手伸过来摸到他的手。两个人交握的时候，后面复制很低地调侃了一句： 不知道明天早上护士看见咱俩这样是什么反应。 心剑倒是没什么压力，他握着复制的手紧了紧。 我锁门了。 那一夜，心剑终于真正的睡了一觉。庄一伟估计的不错，心剑的调查很快就结束了。监察局的通知上只是表示查明了情况与心剑无关，但是案子再进一步调查。新建接到通知的当天，跟复制谈了这件事可能把处长牵扯在其中的情况，只是有点意外，相比他，复制的反应平淡很多。 处长肯定是有自己的理由。 简单的一句话算是做了一个结论。新建当时在旁边并没有接话，但是也没有做出反应。他跟复制说明这件事只是不想两个人之间再有任何的隐瞒。经过这次的事，他们彼此之间的一些做事方式总归是有些改变，不能说立刻就能达到两个人随心所欲的地步，但是起码相处是需要互相理解的。他把自己的东西大概收拾了一下，既然调查结束，很明显他也必须回检察院了。复制被批了两个月的病假，他没办法陪着这么久。打包的差不多了，他坐在床边看着复制。 我下班再过来。 没空的话就不用了。 之前折腾了这么久，心倩这一回去事情不会少， 新建笑了笑， 必须得有空啊。 傅志脸上的伤恢复得比身上快，现在看痕迹已经很不明显了。病房里的伙食搭配得比较好，连带着气色似乎都比之前好了一些，心里再次涌起了那股庆幸和后怕。新建叹了口气，拉过傅志的手，从兜里掏出一枚戒指，小心地帮对方戴上。他抬起头， 是不是挺俗的？ 戒指的款式其实并不太别出心裁，就是普通的男款婚戒。傅志扬了扬眉，把手收回去研究了一会儿，然后弯了下嘴角。 你那个难道是个女款？ 可能吗？ 新建把自己的左手举了一下， 拆了两段。 他从早上就带着了，本来想着傅志能自己看见，不过眼见他都要走了，对方也没点反应，还是得他自己说出来。傅志又看了眼戒指， 这么一说还真是有点造孽， 后悔太迟了。 凉凉地打断了他的感慨，新建没什么负罪感地挑眉笑了笑，习惯性地又去握了一下傅志的手，微微用了点力。 我走了。 记得吃饭。 简单的嘱咐了一句，两个人这种俨然如同老伴一样的对话方式显得有点微妙。彼此看了一眼，新建没多做留连的拿了东西就走出了病房。直到他把门关上，背影彻底消失，傅志才重新把视线转回到手上的戒指，呆坐了很久很久。新建回到检察院的那天，早会开了快两个小时，无非就是之前常威的案子做了一下总结，目前牵连到的人列了一个名单，有几个人都很敏感，还需要进一步的排查。至于季兰，已经正式被列为嫌疑人之一了，虽然还没有批捕，但是案件的梳理已经进入了尾声。这件事在整个司法系统当中都绝对是掀起了轩然大波。检察长在会上做发言的时候表情无比的严肃。 我希望负责这个案子的所有人都可以严肃严谨的去对待，就算我不跟你们强调，你们也该知道这起案件的严重性和关注度，任何的细节都不可以向外渗漏，阶段性的要向我汇报你们的进度。 专案办公室的负责人是赵鹏志，辅助的几个检察官都是有相当资历的老检察官，新建并不在其中。一直到最后，检察长再捎带地提到了他。 新建，你的事情刚调查清楚，这段时间你先帮着贾佩那边把积压的一些申诉给过一下，过几天我再给你安排详细的工作。 新建点头，他本身也无意太过引人注意。赵鹏志在散会之后找到他，先是随便问了几句，话题不可避免的转到了之前的事情上面。 傅志现在怎么样了？ 恢复的还可以。 你们两个出入都注意一点啊。 现在到底是谁下的手还没有查清楚，新建他们还是得小心。知道赵鹏志是真的担心他们，新建带着谢意的笑了笑。 我知道。 他其实有点想问处长的事，但是犹豫到最后没有开口。赵鹏志大概还有话要跟他说，但没来得及说话，就听见有人喊他接电话，最后只能拍拍新建的肩膀。 有时间过来找我聊聊啊。 说到贾佩，其实之前新建跟他打过交道，只不过在那时候两个人之间的印象太过于粗糙，以至于一开始他在会议上初次看见对方根本没认出来。等到了里面的应门声，他推门进去，里面坐着的人抬起头笑了。 新建过来了。 别这么调侃我了。 随便摆了摆手，新建表情淡然地坐下。 你现在可是院里的风云人物，打招呼还是得小心点。 揶揄地眨了眨眼睛，贾佩站起来给新建倒了杯茶。在高检之中，检察官队伍里的女人还是很引人注意的，特别是她本身年龄并不大，长得也很漂亮，自然受的关注就更多一点。新建被派来跟她合作，在不少人眼里是又羡慕又嫉妒的。贾佩递给新建杯子，索性靠在旁边的办公桌上，一脸笑意地看着他。 坦白说，我真的挺佩服你的。 直言不讳地表达了欣赏，贾佩的眼神没有半分的躲闪和羞涩。新建微微抬头看着他，听到了这种称赞，只是淡淡地点了下头。 谢谢。 后者对于他的反应先是一怔，随即又觉得有趣地扬起嘴角，玩味地走回了自己的座位。他递给新建一叠卷宗， 那你先看看这个案子吧，昨天才分过来。 案件并不复杂，是因为出现了新的证据，所以程序之内提出了申诉。新建审阅卷宗的时候想起了之前唐大庆的案子，虽然常威认罪直接导致了他的案件原判决被推翻，但是那个莫名其妙死而复活的被害人却一直没有找到，总觉得那个案子没那么简单。